接下来就我们一起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教师，帮助传讲的人、聆听的人，主啊，都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真理，也帮助你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盼望、安慰和提醒。奉耶稣名求，阿们。复活节过去了，好像我们又回到我们每天固定的生活当中。有些人的确一年，听到一些人说一年去两次教会，一次是复活节，一次是圣诞节。我想我们中间大部分不是这种人。复活节过去以后，但是我们虽然我们常常来敬拜，我们也会复活节有很大的火热，这里有受洗的、转会的，因而献礼，我们非常欢喜快乐，一个聚集过去了，然后好像我们又回到每天的生活，好像跟平时过复活节跟不过好像区别不是很大。路德中有一些传统是讲到的季节好像每年都重复类似的，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传统。但是我想复活节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对我们一个属灵的现实，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现实，如何很理性的、很一致的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谓理性不是说用头脑知识，理性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理的时候，理性的人应该活出跟他所相信的信念一致的生活，这叫理性。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实际，到哪里都是非常实际，都是看哪里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有些便宜啊，有些什么好处啊，因为我们觉得不要去管来生的事情。孔夫子已经告诉我们说，未知生焉知死，生都搞不清楚了，死的事情就不要麻烦了。孔夫子很谦卑啊，他未得天道，天道不可得闻，他不清楚，所以他很谦卑地认为他的思念、他的写作都限制在人伦的层面上，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思想家是个合宜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要相信说未知生焉知死。相反，孔夫子自己也不例外，那些最深刻的思想家在历史中间都在思念一件事情，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死亡的事情没有搞清楚，他其实今生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虽然没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但是孔夫子的话反过来是对人性今天的活动更大的影响，就是未知死焉知生。如果一个人死亡以后的归宿不清楚的话，其实他今生应该怎么生活也不是完全的很清楚。非常一致的生活也是在刚才读的经文的前面一点点，大家可以翻一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大家看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这里有一种世界观，在这里我认为是非常理性的世界观，也是非常一致的世界观。他是怎么说呢？这些人呢，因为他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也不相信自己会复活，所以他说，死人若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是引用以赛亚书里面前面的经文。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古今中外，人性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思念在那里，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没有灵魂最后的归宿，其实今天怎么过都是可以的。我很喜欢一个例子，也是我想到的，大家跟大家提过以前，如果你到路上去问路的话，通常你走丢了问路，别人会怎么回答你？别人会怎么回应你？你走丢了啊，别人问你要去哪里，那如果你回答说我不知道去哪里，你觉得别人会怎么合理的回应你啊？那就无所谓怎么走了。你要说我不知道去哪里，那等于说你走丢了哈，你去哪里都不知道，那就随便走。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好像看起来这是享乐主义的一个世界观，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世界观。如果没有灵魂的归宿，没有来世的盼望，没有永生的盼望，其实你怎么过都可以的，随便过，这是一个理性的世界观。但是我相反过来，这些所谓的享乐主义，这些 不认识永生归宿的人，这些人的世界观确实非常理性，那有些基督徒呢却不够理性。怎么讲呢？我们相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相信将来要跟神交账，有一个奖赏，有一个审判，但是我们今天活出来却不是很相像，这是个不够理性的生活。我们在看一些古代那些圣徒的时候，或者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了解他的思想，比如说哲学家，我们看他的思想。但是那些圣徒，宗教里面的圣徒，不管基督教、天主教里面的圣徒，我们不但看他的思想，我们还要看他的生活。因为哲学家他的使命不一定是要按照他的理念来生活，他是指出人性对世界的了解，人对世界的了解，他能够指出一个像明灯一样照人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他自己不一定能够，我们也不期望他能够按自己的理念来生活。但是那些圣徒，那些被人敬仰的人，假如他不能够按照他自己所相信的人生活的时候，这就不但非理性，而且他会影响到别人，就要绊倒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个复活之后，我们来思想应该怎样生活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来帮助保罗，来帮助我们非常很深度深刻的了解复活这样的一个现实，以及复活的意义，将来复活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引导出最后一节五十八节那里，虽然十五章很长，前面五十七节都在讲关于复活的本质、复活的意义、复活将来的状况，只有一节经文在五十八节那里说，应该既然是复活了，这样的盼望应该怎么生活。我想保罗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是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生命被改变以后，他其实不是癫狂了，他不是知识大癫狂了，他乃是一个非常一致的按照他的信念去生活的人。他过去非常狂热的逼迫耶稣的门徒，但是他遇见了复活耶稣的时候，他生命也完全改变，他也活出跟他一致的生命来，见过复活的基督，也相信知道有复活的盼望，于是他也相称的过复活相称的生活。我们来看前面他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保罗经常会告诉我们秘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这个奥秘就是原来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合而一体，都可以靠耶稣得救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必分离，像过去一样了，好像柏林墙一样可以推倒，因为耶稣基督里面救恩不但对他的同胞犹太人，也是对外邦人，这是一个讲到一个奥秘。但是保罗这地方今天又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刚才读的经文，从五十一节这里到五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呢，我把它总结成大概讲了四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那第一个秘密告诉我们，第五十一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昨天晚上有没有人没睡觉？都睡觉了。那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睡觉是个婉转的说法，都要死，婉转的说法。哎，保罗这里面讲了一个事情，那我们觉得有点惊讶哈。圣经明明说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书讲过人人都有一死，那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死了，有没有矛盾？没有哈，保罗这地方是讲耶稣基督再来，在那样的一种亮光下，那样的背景下讲，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要离世的，显然是个奥秘。如果没有得到启示，显然我们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奥秘的。这位得到天启、得到神启示的这位使徒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要身体死亡的。他告诉我们说，当有一天荣耀的耶稣要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都会改变，一刹那中间就改变了，而且是从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个改变是非常及时的，而且是一下完成的，不是一点点改变。改变是靠耶稣基督，五十七节那里是靠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对死亡的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来的。这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实呢？就有一天耶稣基督就像诗歌里面唱的，那金色的黎明 诗歌写得非常的美，也是我们的盼望。我非常喜欢，刚才其实我在外 教堂的另外一个角落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唱诗的几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唱的时候，金色的黎明，真的我真的心里非常一阵感动，一阵一阵感动上来。有一群人在教堂里面，优美的歌声远处传来，金色的黎明为你为我，金色的黎明，神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在金色的黎明，我们有一天都要到那里去，死亡都要过去了，眼泪被擦干了，我们要见到我们所亲爱的主，见到我们所亲爱的人。这些这样的一种带着盼望的诗歌，不是人类的一厢情愿，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大能的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并且借着他大能的应许，信实的应许，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因着这样的一种信念，我们可以带着坚定的信心，也带着如美的盼望，甚至带着眼泪来唱这样的诗歌。眼泪是因为我们暂时跟我们所爱的人要隔绝，但是有些人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些属神的人他还没有过世，那些人就不必经历死亡，这是一件非常如美的事情。历史中间的确有例外，我们看见以诺与神同行，走走走走，就三百年就跟神一起走了，以诺没有死。以利亚也是走走走，一阵风就把他卷走了，圣经上讲了。但是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不死呢？我们不完全清楚，启示录里面就讲将来有两个见证人的确下来以后又死掉，又被杀死，有人说就是一个以诺一个以利亚，我们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确实的，保罗告诉我们奥秘，就是属神的儿女有一天耶稣荣耀降临的时候，那些活到耶稣再来的人不必尝死味，就不必死。所以这是一个那时候的状态，不是我们今天信主了就不死，那明天教会就挤满的人。这个是这个，而且会历史经历改变。我最近戴眼镜啊，大家知道，发现一些事情非常奇特，我平时不太发现的。像现在不戴着看，你们都是模模糊糊的，你们有什么表情我都看不太清楚。但是最近戴上眼镜以后哈，很多事情让我很惊讶。那师母很紧张，师母坐在边上说：“我这里有没有皱纹？有没有斑点？”他一直问哈。我说：“亲爱的，你很好看，没有没有问题。”倒是有些惊讶。一位弟兄说，女军弟兄说，你看见的都是现在看见都是你的平时印象是十年前的我们哈。我最近发现很多人身上有皱纹，脸上有皱纹，然后看到地上很多纸屑，很小的纸屑都看见了。哎呀，这个发现让我很不舒服。所以以前有一个姊妹说，她听到经常睡觉，我从来没见过一次她睡觉，因为我眼睛没戴眼镜。现在你们谁要打个盹，我大概都看见了。眼睛突然间看了明亮的，看清楚好多不自在的地方，好多不舒服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我们要改变的。对我这样的人很大的盼望。你知道我们家一起出去照相啊，那别人眼睛一般都不太看我，都在看我们家太太，我们家两个孩子。哎呀，都夸两个孩子，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夸太太好看，姊妹会夸，弟兄不好意思夸，啊，说两个孩子长得好看，就夸，那不太说我哈，牧师白头发多了一点。我知道，我其实我从小就自卑这个方面哈，我多亏书还读得不错，其实如果心里没有平衡的话，我早就得自卑，很自卑自怜了。但是书读的还可以，就平衡了一下。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然后也娶了一个好看的妻子，我沾了很多的光。在教会里面，别人还会尊重我，是牧师啊，还好像还有点知识的人哈。在外面没人知道，别人就会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个人怎么会娶个这么好看的太太啊？你不知道在街上啊，我会读人的心灵啊。那种眼神哈，有的时候回头率好就看我的太太，然后再看我一眼的时候，那种表情很奇怪，我有点习惯了。通常在不认识我的人中间，我习惯那种眼神了。我知道那个眼神就是说，这小子凭什么他娶这样的太太？又老又驼背，头发又白，没什么好看，可能是个富翁，可能。这样的话对我太太是个羞辱啊，因为觉得好看的女孩都应该嫁给富人。我就可能被人猜可能是有钱人，但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极大的盼望啊！眼睛又对眼，又驼背， 然后讲话又有口音，出去 跟家人都差，那个长相都差得很远，照相都不爱照，这样的一个人有没有盼望呢？有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很高兴哈，我比你们更高兴，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也有盼望，有一天耶稣荣耀再来的时候都要改变啊。约翰一书给我很大的盼望，我们将来有一天跟荣耀的主相似。我不知道耶稣有多帅啊，但是画中世纪的画人耶稣都画得很帅，但是圣经说耶稣长得不好看。但是不管怎么说，如美的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都要像他，我们必见他的真体，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而且我们也跟他荣耀相似。你已经在世上长得很帅很美的弟兄姊妹，你也不要难过，你跟荣耀的耶稣比起来你差很远，所以我们都一起欢喜快乐等候，有一天我们现在慢慢身体衰残，慢慢的衰老，不要难过。很多弟兄姊妹好，尽量用化妆啊，有大家知道中国一个明星好，已经快60了，打扮可以像18岁一样啊。他从进宫到做皇后，那个真是高超的技术，化妆跟他表演都非常高超。但是如果你60岁的时候在世上活得像18岁，打扮得像18岁，不必要的，那个有点怪。基督徒什么年纪就像什么年纪，如果你今天是50几岁的姊妹，你就在生命上、容美上、生命的形象上造就别人，你不必打扮得像18岁，你也不必勒肚子弄得很瘦，那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行为。但是我们属神的人非常大的盼望，非常大的盼望，就是有些残疾的、衰老的，然后那有些平时可能见不得人呢，那些不爱见人呢，那都可以被改变，一霎时，圣经上讲一霎时改变，而且像他如美的相似，如美的耶稣相似。这是我们基督徒何等大的盼望，不是一厢情愿，刚才讲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历史性的事实上。想到这些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像我这样的人很大的盼望，非常好啊，主啊，感谢你，我们真是这种在世上都是自卑的，都是就是自己难过了，哎呀，甚至以前还抱怨嘛，怎么会长得这个样子，都有点怪到妈妈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荣耀的盼望在主那里。所以疾病呢，衰老的，我们或者身体有一些不满意的，有一天在荣耀中间，一霎时都像主一样荣耀的改变。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秘密，不是我的发明，不是哪一个思想家一厢情愿，或者哪一个人说啊，你这样就很好。但是圣经说，一霎时都要改变，像荣耀的主相似。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真是极大的盼望。而且改变是历史改变的，改变是一下子完全的，不是慢慢啊，或者化妆美化，或者不是慢慢的过程，是一下改变的，是一个超然的作为，神自己的作为。很多人担心基督徒好，就是过世以后火葬啊，是不是要不要跟别人分在一起？不要跟别人，有的时候说，哎呀，火葬跟别人，要是粉多点，别人那个鼻子到我这边来长这个鼻子出来怎么办？我听过这样的担心啊，他很坦然的谈论死亡，基督徒不怕谈论死亡的、啊，不要担心，不是在你骨灰里面造出你将来的身体来，千万不要担心，撒到大海里面都没有关系的，神给我们荣耀的身体。刚才讲的是有些不愿尝死味的人，将来要见跟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一起复活，但是已经离世了怎么办呢？有复活的盼望，也不是根据你原来的身体造出来的，是神给你一个新造的身体。在前面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前面说是灵性的身体，不是属土的，是属天的，不是跟过去的，跟过去相关，但是不是根据你过去里面的分子原子做成的，是神给我们荣耀的身体，千万不要担心。耶稣基督可以道成肉身，神给他一个肉身在地上生活，他复活的时候带着荣耀的身体离开的，所以神有这样的能力，逻辑上也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相信神大能的作为，他相信神迹也没有问题，他相信死里复活也没有问题，他相信将来神给我们荣耀的身体也不是有问题，而且这是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家看，有几节经文非常重要，对我们在54节这里，他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0:25第8节那里讲到死亡将来要被吞灭，意思就是神要战胜死亡。然后55节这里讲的非常 重要的一个保罗一种惊叹，也是宣告，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答案是反面，没有这样的权势。神啊，你的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也是没有这样的毒钩。这些死亡被得胜是每个宗教的渴望，也是人类心灵深处特别慢慢年迈的人心里一个盼望，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不朽的盼望。所以思想家们像柏拉图这样用理性来推敲，人的mind，人的理性既然可以永存，人身体将来灵魂可以永存，他提到灵魂不朽这种哲学的猜测。但是历史中间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并且告诉属他的人，应许属他的人，相信他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昨天我们在跟禅心团契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位长辈，他是我问他，他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听到的福音第一次确实听到关于复活的道理，他非常专注非常认真。后来我仔细跟他问他的时候，当然他除了称赞我几句，他说你讲的好像挺有道理的，他还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就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当然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西方却有这么多，在科学昌明的西方却有这么多，包括有识之士科学家，这些人相信这么荒谬的事情，他觉得要好好想一想，要好好想一想。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是一个政工的干部，应该说是离信仰可以说是很远的一类人，很抵触的一类人，但是他思想非常开放谦虚，他说这个事情让我好好想想。我们感谢神，这个复活的道理基督教里面不是一厢情愿，我们编出来来蒙骗自己，编造出来的东西从来不会骗过自己，知道这是假的。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留下历史证据，一次复活的时候500多个弟兄显现，500多个弟兄保罗写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大半还活着，这样的一种事情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你今天要写一本书说我看见了毛泽东复活了，然后看见的人有500人，500多人还有大半还活着还在，你这种书不可能发表的，拿到出版社马上就给你丢掉。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保存了2000年左右的时间，那些虚假的事情很快就被丢掉了。大家知道经典有它的理由，能够保存的东西有它的理由的，为什么这样这么荒唐的事情，保罗要写一大堆说你要好好关心别人啦、啊，你要舍己啦、啊，你要解放全人类、啊，这些话都会留下去，因为都是普世的价值。但是他讲的是死人会复活，有一个人死了3天的活过来，我还亲眼见过，他还说你信的人也要活，这种很荒唐的事情怎么可能有人相信。弟兄姊妹，千万特别慕道的朋友，千万不要骗自己，诚心去思考这些。这些道理是写在历史中间，也是有头脑有理性的人仔细推敲。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光靠理性不能够认识这样的真理。只有到有一天圣灵光照的时候，明白原来这样的事实也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自己在慕道过程中间有一在比较耶稣基督死和复活这两件事情比较的时候，哪一个比较容易理解？我想到这样的，耶稣的死是个历史记载，历史性非常好理解，复活呢困难一点，因为它违反人的理性，所以它证据也留下很多。不好理解的是什么呢？是耶稣2000年以前死能够赦免我今天的罪，对我来说这个是非常难理解，因为这不是一个事实性的宣告，这是个意义性的一个赋予，它不是宣告一个事实，它是宣告一个上帝的意愿，不是可以用事实来证据的。所以耶稣2000多年前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今天的罪，是我非常难理解的事情。但是基督的复活确实可以用历史来思考，根据他的证据来判断的。所以我规劝我们中间的长辈，一些慕道的朋友，把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绕开，因为他宣告的应许太大了，他 offer 的东西太大了，他说相信他的人也有复活的盼望。如果没有这句话，大概他活不活死不死大概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说他的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复活可以使我们称义，意思就是信他的人也有着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个宣告，死亡胜过死亡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应许，是所有宗教都渴望有的。但是只有基督信仰是建立在事实上，不是建立在理念上，建立在事实上的宣告， 以至于可以吸引许多符合理性愿意思考的人，因着圣灵的关照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然后这样的一种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生活。既然确凿地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历史性的事实也在我们历史我们中间我们生命里面经历过这位神以后，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58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地方我们讲到两个方面，这所以是刚才前面51到57节讲到复活的现实、复活的历史证据、它的意义等等讲过之后，所以亲爱的弟兄也包括姊妹，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大家还记得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加利利相见的时候，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记载，是不是每个门徒都说哇，主复活了，我们非常火热去传福音，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没有啊。马太福音28章里面你仔细看，颁布大使命之前，耶稣复活显现在他们中间，还有人什么有疑惑的。圣经弟兄姊妹特别慕道朋友，你仔细看圣经非常真实的记载当年发生的处境，真的你要说圣经开始粉饰啊，自己编造一些东西，圣经其实非常客观性记载了当年门徒那里面的困惑挣扎，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复活耶稣在他跟前了，别人也见证，我看见过主复活，主就在跟前了，还有人心里有些疑惑的，这是真实的人性。尽管今天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接受了主，那一刻也经历许多人经历过很戏剧性的一种改变，认识了主，但是复活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小小的动摇，真的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前面里面就有人提到，在教会里面讲没有是复活这样的道理，就散播一些反对复活的言论，就败坏了一些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真是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坚固不可动摇，坚定地相信这件事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们主观可以已经经历过的事情。对使徒保罗来说他容易一点，大家可以说他不但是知道耶稣复活的一些历史证据从耶稣的门徒那里得到的，他自己也还亲眼主观经历过复活的耶稣，所以保罗拼命传福音在所不辞，可以理解为主殉道对他来说，他说那是好的无比，情愿离世与主同住，那是好的无比，见过基督复活基督的人他可以讲出这个话。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肉眼见过耶稣基督，只留下许多客观的证据，也在历史中间某个时刻我们认识了主，好像有些感动，但是以后会想会不会只是当时的冲动，你看我祷告这么多事情好像他也没听，我眼睛好像也看不见。记得不久前一个弟兄说，好像 medically impossible 的事情，那是医学上不可能的事情，好像我也好像看不见奇迹发生，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思维，一种可能性。但是这样的时候，保罗劝诫成为我们心里常常想的弟兄们，不要动摇，要坚固，不要动摇。这位是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人告诉我们的。约翰一书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使徒约翰年迈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道永恒的道启示在人中间，跟我们有美好的相交团契，他说是我们是我亲手摸过来，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这个永恒的道已经来到历史中间。使徒约翰用这种活生生他是手摸过的，跟耶稣同住同吃同行3年多的时间，约翰传递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理念，什么古希腊的罗格斯道，这些哲学家们所讲的东西，他说这个道是我亲手摸过的，他还躺在耶稣的怀里，这位神的儿子永恒的道来到历史中间，约翰躺在他的怀里，这样的一个人见证给我们的。彼得快要离世的时候，在彼得后书2章里面讲，他离开帐篷的时候，离开身体就是快要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使得将来，为了将来不要引起困惑，他写下这些文字，他说没有人欺骗你们，写下这些当年在圣山的时候，圣山上的时候他跟主在一起的，在荣耀中间耶稣显现，耶稣在圣山上的变相他亲眼看见，而且 我们仔细听，最近师母告诉我说，他真相变相的时候，保罗这彼得就彼得亲眼看见，以利亚、摩西在那里，这是彼得看见的。他快要离世的时候，彼得说：“我不想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以至于使你们将来去疑惑这些事情。”你看，这些都是亲眼见过主的人写下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摇动。所以，当我们信心开始软弱的时候，想到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吗？这是正常的一种人性的状态。连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他都到快要被杀的时候，快要殉道的时候，他都怀疑是不是你是不是那位，怀疑耶稣是不是那位弥赛亚，还是说我还要去等别人。他软弱了，但是耶稣让约翰的门徒回去，你告诉他那些瞎眼看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你去看他，不要被这个绊倒，要看到已经神国来到了，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显明他就是弥赛亚了，不要犹豫，不要疑惑。所以如果有疑惑的人，准备，这是完全正常的一种人性的状态，人的软弱。但是圣经借着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这件事情不要动摇。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当我们根基动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2008年，我们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服侍我们的同胞跟师母，还有我们团队到汶川去，到绵竹去，四川。原来我们去武汉短宣，但是后来接着红十字会安排我们，很特殊的是海外可能少数的团体很早就进到灾区的第一线。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在绵竹的一个村庄里面，那个村庄倒塌率是98%或者99%，就地震来的时候，整个真是我们看过去，走到哪里我们都是眼睛都是含着眼泪的，不是那家死人，就是压死有的妈妈，有的孩子，很多痛苦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跟师母看见有一栋房子很坚固，在那里只有一点裂缝，我们就很惊讶，别的房子都倒，为什么他不倒？哦，仔细一看，当然比较明显，外面就看得出来它是水泥砖瓦结构的，有石头做根基的。大部分穷人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个砖头都是空的，种砖头，所以震动级别也不低，所以倒塌率那么高。但是那两栋房子，一栋还是两栋房子，那个我记得红砖那根基是石头，那是有钱人，大概非常稳固，只有一点裂缝。同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信心遇到低潮，在我们信仰的历程中间，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事情让我们疑惑，让我们低潮的时候，保罗的教训提醒藏在我们的耳边，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因为根基一旦出现动摇的时候，一切都会坍塌。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保罗提醒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保罗自己是一个拼命侍奉的例子，他不是像法利赛人自己担不着担子让别人担，自己在那里享受一种宗教权贵的一种既得利益，他自己不劳苦，自己不做，那自己付不起的恶嫁给别人，那是法利赛人。但是使徒保罗是一个拼命的为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甚至为主殉道。基督教能够在罗马世界那样的逼迫的环境中间被传递，不是一群虚伪的人在那里讲一些宗教理念啊，死人会复活了，这么好的道理，你们你看，你们罗马的没有这种精神资源，我给你一个精神资源，人死了会活过来，你们赶紧来相信。罗马人没那么容易受欺骗的，不要把世界当作傻瓜，世界人都很聪明的，是一群用生命来见证这复活的道的人，使罗马帝国200多年中间翻天覆地。不是一群哲学家坐在象牙塔里面讲一些什么灵魂不朽啊，柏拉图讲了很久了，没有人为柏拉图赴汤蹈火。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保罗亲眼看见，这些第一代初代的门徒都亲眼看见的，就是这群殉道士。因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教会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因为一群人用他的鲜血来注视，用鲜血来传递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福音。不是今天我们今天好像喝杯茶喝杯咖啡谈谈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已经很好了，不错了，但是 世界上的人是看你里面真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在里面吗？还是你只是茶余饭后，茶余饭后讲一些好听的一厢情愿的道理而已？所以使徒保罗是我们真是伟大的榜样，他自己为主历尽呕心沥血，赴汤蹈火，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到他能够知道的所谓的地级西班牙，他心愿能够传到那里，在那里你看他马不停蹄的。耶稣基督自己在世的时候，就是像马可福音里面讲，立即立即立即，就是一个风尘仆仆的仆人。使徒保罗也是一样的。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讲到他怎样经历了艰难，但是他都没有，他不辞劳苦来服侍主。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归宿，有这样的明天，有这样的盼望，因此我们今天服侍主都不是突然的。我看到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服侍，我真的很受感动。像一早一些弟兄姊妹菜在那里搬进来，今天要支持短宣，这些都是你们的劳苦，都不会突然。奉献，一早在那里看孩子，没人看见了，在那里做阿舍，在那里做事情各方面的预备，还有人默默在后面修东西，那个这个，这些都不是突然的，没人看见。有一个非洲一个孩子，有一次他在一个福音所里面长大，一个宣教所里面长大，他听的福音很早听到的福音，但是后来去学校做卫生的时候，他一般只扫前面能看见的地方扫干净了，看完就走了。但是有一天他扫了扫了，就里面有个声音出来，老师看不见，我看得见。哇，他这个孩子听到这声音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后来想想他说是哦，主都看见。后来他就故意就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就额外扫干净，扫的时候他心里很喜乐，跟主说，主啊，我扫这块是为你扫的，因为别人看不见干净不干净，后面角落大概没人看见，也不会表扬他，但是他说我扫这块是为你扫的，你都知道的。所以哥罗西书里面也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像在人前坐的像服侍主一样。公司里面的老板也知道，有些人五点或五点半的时候老板一走，你后面马上就走了，你以为老板不知道吗？你们有人做老板的就笑了，是不是？老板很快就知道了，因为有人在后面打小报告了。老板你不知道，你以为他这个人 很刻苦了，你一走他就走了，因为有人嫉妒啊，打小报告啊，这种事情很多啊。有人点头，有人同意了，这里哈，我再看看是不是有。不是突然的，服侍地上的老板我们尚且知道小心，但是这位神，有人以前说你做牧师的很好，没有老板盯着你，我说是是，我说在你看来是很好，但是我的老板我躲都没地方躲，我的老板是 没地方躲，除非我够虚伪，也不怕了，胆子够大。我一个人在教堂里面，我们几个牧师在这上班，有的时候我都在这个期待在这里走走走，祷告祷告，有没有可能这神的灵就在那里充满我，在这里见到主，我都有这样的期待。可能不像一些以为哎呦你在那里没人盯着你，几点上班下班没人管啊，很舒服。第三，刚才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刚才读了要追求圣洁。约翰一书里面说，既然知道相信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再来荣耀中间复活的盼望，我们就要追求圣洁，像他圣洁一样。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像他圣洁一样。这个圣洁的意思不是说干干净净而已，不做错事情而已。圣经讲的圣洁 holiness， 圣洁是指与众不同，分别出来来给神用的，这叫圣洁。所以圣洁的第一个意思并不是干净，圣洁的第一个意思是与众不同，分别为圣，归给神。我非常喜欢我们弟兄以前讲的例子，我也常常跟布道班的跟受洗班的弟兄姊妹讲我们的服事。他就讲那个拉比讲那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三个人在那里叠砖头，都在工作。第一个人叠砖头，他也很好的动机，我要拿工资养家活口，已经是很高尚了，我要养家活口拿工资，所以他就每个叠砖都是想到，哎呀，我这个可以拿工资回去了，可以养家活口。第二个人呢，就想到不但我就可以养家活口拿工资，我还可以盖房子，别人可以住进来，他动机又多了一层，可以给别人住，为人民服务。 那第三个人也是盖这个砖头一样的，就在叠砖头，但是他说他知道这是盖圣殿还是盖教会，将来神的荣耀要充满那里，神的百姓在那里敬拜神，不只是给人住，他还可以敬拜神。请问当危机困难临到的时候，哪一个人更有信心勇气间那种来面对危机呢，困难呢？但这三个人，第三个人，因为第三个人知道他做这工作是给神做的，我想他就偷懒的机会就比较少一些，抱怨的机会就比较少一些。那第一个人如果是为了家里拿工资，如果老板对他稍微不好一点，他就很快就抱怨了，或者老板一走他马上也走了，因为我到了时间我也没有不合法，我到时间就走了。但第二个人可能就为了别人，他有爱心啊，有他可能有一种慈善家的心怀，或者他有他我为人民服务嘛，我做事情别人可以得好处，我用我的劳动交换别人得到好处，这是天经地义的。但第三个人知道我是服侍神，我每个砖头跌下去是我可以拿到回报，但是我是服侍这位至高圣洁的上帝。这种心思来服侍，盼望能够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们在这里服侍主的人，每个弟兄姊妹侍奉的动力。在公司里面，在家庭中间，大家还记得一个妈妈就在她的厨房贴了一个条，妈妈做菜很累啊，我自己做了一个月还不是每顿做，还有人帮我做菜，我都体会了做 single dad 不太容易的。但是那个妈妈就在厨房贴了一个条，她说 three sacred services a day here， 每天在这里有三次神圣的侍奉， three sacred services， 在厨房每天有三次神圣的侍奉。那有没有人像教堂三堂崇拜，是不是你还以为 这地方教堂三堂崇拜神圣的侍奉，好像这教堂敬拜神很神圣，不，他说在厨房里面一天有三次在这里有神圣的侍奉，这是圣洁的，把自己分别为圣，做菜给儿女都是献给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圣洁的心态。有个诺贝尔获奖的或诺贝尔奖的一个计算机的科学家，有一次在 Bell Lab 还是 Lucent Technology 是他们有关的，在一次讲座的时候，这位科学家在计算机科学里面做了巨大的贡献，受到极高的奖赏认可。所以他讲座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我的妻子的贡献比我还大。哇，大家就，你的妻子做什么？这个科学家没有一点隐瞒，他说我的妻子为基督的缘故培养两个像耶稣的孩子。他说他的工作，我的工作几十年以后被人忘记了，甚至不远几十年都被人忘记了，但是我的孩子，我的妻子为基督的缘故塑造两个孩子更像耶稣，是存到永远的。虽然人家听起来会觉得这是一个宗教说教，但是在这位科学家杰出科学家的心里，的确有些事情是存到永远的，有些是暂时服务人类的，他清楚得很。圣洁就是这样的，圣洁是将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将心灵自己分别归向神，然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带着神圣的色彩。哪怕在公司里面扫地也是一个人看不上的，你为主而做就是圣洁的，就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带着世俗的心态坐在教堂里面做牧师讲道，也仍然是世俗的，也是神所厌恶的。就是非常清楚的，在上帝的眼中，你到底做了一切是为他的缘故呢，还是为自己。我们分别这样的心态，能够在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家庭里面照顾孩子、公司里面上班，都按照这样的心态，这是圣洁、讨神喜悦的。耶稣基督已经荣耀复活，成为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高唱凯歌来纪念，热血沸腾，更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像使徒保罗讲的，基督，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念上面的事情，常常思念主已经复活，荣耀。在荣耀的主的父的右边，将来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使得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常常思念这些事情，以至于我们按照他的意念来生活，按照意念来与人相处，能够常常坚固这样的事情，坚定这样的信心，然后常常服侍主，用讨神喜悦的心来服侍主，然后过圣洁与众不同的生，敢于过与众不同的生活， 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时候，最后是因着我们的生命，他们才会倾听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荣耀的复活今天在父的右边，用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现实常常提醒你的儿女，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主啊，常常坚固，当我们疑惑来的时候，心里有心奇飘动的时候，知道主你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通往宇宙万有，也为我们代求。主啊，让我们能够殷勤的服侍你，主啊，竭力服侍你，因为知道这样的服侍不是突然，你都纪念。帮助我们常常过圣洁的生活，将自己分别为圣，以至于我们手所做的工也被你分别为圣。纪念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在许多侍奉岗位上的劳苦，接待远人，也照顾有很多能看不见的地方，主啊的侍奉，主啊你都一一的纪念，因为这是主你所喜悦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能够在这里，主啊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帮助你我们，主啊就将复活的现实能够物化，内化到我们生命当中，活在每天的时间里面。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奉耶稣名求，阿门。